呢，中央气象台发起了我给台风起名字的活动，经过了日夜折磨加追债，三名中选的网友呢，终于精选出了九个台风候选名字，分别是牡丹、风铃、红狐、飞廉、熊猫、祥云、天马、木兰，还有皮皮虾哦。据说十一假期过后呢，将会进入专家评审环节，你最喜欢哪个名字呢？哪个名字最让你印象深刻呢？ Someday I've been setting aside time to clear a little space in the corners of my mind. All I wanna do is find a way back into love. I can't make it through without a way back into love. 知道你生活是不是每天都坦荡荡的，吃的不多所以不用担心体重，想的不多所以呢很容易入睡，要的也不多所以很容易满足，喜欢的人呢有一个就好了，钱呢够用就好了，生活其实这样简单就挺好的。 你笑着说他是朋友，但你眼中太温柔，我的不安那么沉重，只有你不懂，他霸占了你的心中，属于我的角落，所以你说我们不是你和我，是我想太多，你总这样说，但你却没有真的心疼我，是我想太多，我也这样说，这是唯一能安慰我的理由。 2018年考研呢将会在2017年12月23号开考，现在很多学校的自习室呢每天都处于爆满的状态，很多同学都开始冲刺了，有的可能是早上5:30就起床，6:10就开始看书，每天学习时间甚至长达15个小时以上，有梦想的人都很了不起，希望你们逢考必过，加油咯。 原地都念不懂， 가요매다보다와전랑된다보가심지다도새벽시에이깟과와에마사이드에두티나브이니치브이니 잠시후잠잠望着窗外的天空幻想长大以后能实现从前做过的美梦长大后发现世界真的不同我只该要往哪走还是停在原地一动也不动 我无力再眼看着时间流走想回到小时候 I wanna stay Oh stay away I wanna stay Oh 最曾经美丽的童年 Oh stay Oh stay 新公路还有楼顶公路以及网红立交桥最深地铁站之后呢，重庆现在又搞事情了，把司机们搞晕的螺旋停车场亮相了。这个停车场呢位于南岸区某个小区，从公路到车库呢要下5层楼，司机呢需要转无数个360度的圈，所以如果你想要惊喜的话呢，就去重庆好了，转到让你怀疑人生啊。 我的

开始没有伤你，暗中偷偷的怂恿，我们怎么选择相逢？你是心中的日月，落在这里，旅程的前后多余，只为遇到你。多么想万化成为你脚下的你。 走来，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 在听别人的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 被遗忘的老歌， 找回曾经的自己。